眼了吧，知道吧，共女生吵架，掺杂一下，脾气会瞬间蒸发。不过现实就是并没浪漫，她可以懒就懒，即使坐上厕所那段独白，都不会去计划一下。从未怕烦，明白女生天生都太要识吧。盼白马向舞会出发，堡垒中有个贵族进纳，抱紧我倾诉爱意梦幻，童话会发生的吗？但女生醒吗？张开眼，拥抱着一个宅男，不说话，电脑玩一晚，多么心惨，忘记我客厅很冷，不爱时时但但早就浪漫，敷衍我吻一下，不需天天受罚，你就懒你就惯，美学习怎么招架？愿望由爱恋魔法，将你改变性格，我发烂，从未怕烦，明白女生天生都太要识吧。盼白马向舞会出发，堡垒中有个贵族俊男，抱紧我倾诉爱意梦幻，难道我就算大惨？着喝茶，全是女生一生钟爱的高吧。这白马纵使都很懒，不再英俊都老掉了牙，我只要一句爱我，如经典魔法对吧？要听又太难。